好，诸位朋友大家好。上一节课我们提到家庭有两个很重要的主轴，一个啊是经济，就是物质生活，另外一个是精神生活，还有孩子的教育这方面。那刚刚也提到现在的家庭情况都是夫妻一起赚钱，那孩子啊大部分是留给安亲班或者留给佣人，留给爷爷奶奶来带。所以人生啊的智慧在哪里看到？在取舍当中看到，有舍啊才有得，少赚一些钱然后多教育孩子，还是你要多赚钱忽略孩子教育，那得到的结果一定会不一样。我们看看上一代，现在五六十岁的人跟我们现在二三十岁的人，这两代啊我们来比较一下。上一代的人很有责任心，很孝顺父母，那我们这一代呢？诸位朋友，您不要客气，直接讲，有没有上一代的这一些人生态度？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？好，上一代有钱还是我们这一代有钱？对呀，那为什么有钱呢？反而人生的态度退步了？所以有钱不一定解决问题。我父亲那一代啊，基本上都很穷。那因为很穷啊，所以特别节俭。记得小时候在吃饭的时候，剩菜都是谁捡啊？都是爸爸妈妈，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不能糟蹋食物。所以生活比较拮据，第一个养成了勤俭的习惯，第二个生活越困难，人越懂得啊感恩父母，有爱兄弟姐妹。所以我父亲那一代，他们在念书啊都不是父母催他们的，都是自己很积极主动，因为希望啊透过自己在学问上有所成就，能够往后让父母过好一点的日子。所以你看，生活的贫穷，生活的拮据啊，让一个人更有志气，更有孝心。所以这个贫穷，我们要感谢他。那这一代，因为从小生活就很优厚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所以习惯挥霍，习惯花钱，那又不懂孝道，又没有生活的历练承担。所以现在我们这一代啊，不止自己赚的钱花掉了，还要去花谁的钱？你们怎么知道？很多年轻人已经喜欢消费享受到什么程度呢？一个月的薪水一拿到马上怎么样？走，我们去好好的 shopping 一下，可能把整个月的薪水在前面15天就花光了，后面的日子怎么熬？后面的日子买泡面一包一包慢慢吃，然后后来撑不下去了，回去找他老爸，说：“爸，我没钱了。”他的爸爸很生气，告诉你不要乱花，你都讲不听。来啦，要多少？还是拿给他。所以啊，生活的优厚啊，不见得能够带给你孩子正确的人生态度。 所以古代很多读书人看清楚这一点，所以在汉朝开国，刘邦打下天下，分封了100多个功臣，都有封地哦，给他们很多田宅。这100多个功臣，经过了100年，汉朝的史学家突然想说，我去了解看看这100个功臣的后代，经过100年后是什么样的情况。结果这个史学家非常惊讶，这100多个功臣的后代基本上都已经没落了，很多已经流落街头在讨饭，其中只有几个人的后代还很好，其中有一个人叫萧何。萧何当初在分封土地的时候，萧何要了一块很贫瘠的土地，因为贫瘠的土地你只要不耕作啊，就没饭吃，所以呢他深谋远虑啊，希望他的孩子以后懂得勤劳节俭。其他分封很好的地啊，好吃就懒做，而且好的地你喜欢，别人也喜欢，就会引来很多人窥觎，很多人的设计陷害。所以萧何啊，看得到不要留钱给子孙啊，更重要的是要留智慧传给子孙，还有留榜样给子孙。所以司马光先生曾经提过，留钱给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得住，留书给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，不如于冥冥之中留阴德啊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易经有一句很重要的教诲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这个阴德啊一定可以庇荫后代。这个阴德不止在往后可以庇荫后代，当我们在行善，当我们在立身行道的过程，已经给下一代最好的身教了。所以这个是有智慧的父母会这样去抉择。好，所以我父亲那一代因为生活比较拮据，有5个兄弟姐妹，所以呢他们念书啊都不用父母推，然后兄弟姐妹啊感情都很和睦。好，所以只要生活过得去，生活过得去，好好的提升孩子的智慧，孩子的精神生活，那还是可以把家庭经营好。那我们再来看，是不是一个人赚啊就会赚的比较少，是不是两个人赚就会赚的比较多？很多夫妻一起赚钱，但是啊也没剩多少钱，那边又被朋友倒了，这边又买了哪些东西又被骗了。我们要理解到财富的真正因在哪里，怎么样的人生啊才能得到财富，要把这个道理啊搞清楚。不然你可能一辈子都在赚钱，但是一辈子啊也没剩多少钱。古代中国的财神呢是范蠡，俗名陶朱公，他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。这个范蠡啊辅佐了越王勾践，他跟文种啊辅佐越王勾践，然后恢复了越国。那后来这个范蠡啊他就跟文种说，这个越王勾践啊 可以共患难，但是不可以同富贵。范蠡很会看人，所以会看人很重要哦。不会看人，可能一辈子啊，都会受到很不好的影响。哦，你看这个文种不会看人，他看到了眼前荣华富贵就要来了，怎么可以让我现在把它放下？不愿意。后来越王勾践呢，就赐文种自杀了。那范蠡带着西施啊，就离开，到了江南一带啊，开始做生意。从小生意开始做起，做了没多久啊，发了大财。范蠡马上把这些财富啊，通通怎么样？捐出去。过没有多久啊，过了几年呢，他又发财了。他又把钱啊，通通捐给这些贫穷困苦的人。之后啊，再从小生意做起。历史上记载啊，三聚财，三善财。所以人为什么有能够有财富，真正的原因啊，在他懂得财布施出去。范蠡这样的做法也是谨遵圣贤教诲，大学里面有提到，财善则人聚。当我们把财散出去的时候，什么聚过来了？所有人对你的爱戴，人心都向着你。所以不管你做什么生意啊，他们都要来跟你买，要来支持你，因为你赢得的是人心。所以财散出去哦，不是没有了哈，不能看不到就是没有。它无形当中的影响力啊，只要遇到缘，就会起现行。所以我们分析财富有因有缘，才会结果。这个因啊，在财布施。缘啊，加上你的努力，加上贵人相助，加上机会来了，自然而然啊，就会结财富的果。所以经营家庭的财富一定要如理如法去经营，不然呢，你一辈子的努力啊，到头来可能是枉然。我的姐姐她怀孕的时候以后啊，就把她的公职工作啊辞掉了。很多的亲戚朋友啊都觉得怎么样，很可惜。连她的婆婆啊也常常跟她说，你去工作啦，我来帮你带孩子。但是啊，人生有舍有得，所以她辞掉公职啊，就在我们家待产，之后坐月子，到之后小孩都是自己带。我姐姐辞掉工作以后，就是我姐夫一个人赚钱，但是啊，我的姐夫越赚啊，越多啊。越什么越赚越多呢？因为我姐夫拿给我姐姐的钱啊，我姐姐说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啊，也没什么用，常常都会拿给我。她说你啊，帮我拿去印印经书，做一些善事。所以我姐姐啊，懂得帮先生怎么样，布施财。所以她的先生越赚越多。有一次他们夫妻一起出去买东西，那刚好啊，遇到大卖场开幕可以抽奖，第一特奖啊是一台轿车。我姐姐呢也写了一下呢，就把它放进去， 过没多久啊，大卖场打电话来，他说：“蔡女士，你抽到了一台什么轿车啊？”所以懂得布施啊，命里有时啊，终须有，不是你很多人去赚就赚的比较多啊。你要懂得要种财布施的因下去。很多朋友说啊，那我又没钱，怎么赚？怎么种财布施的因？这个财哈，绝对不是只有钱而已啊。这个财布施包含内财跟外财。我们工作很努力啊，这是内财，劳力，还有你的经验、你的智慧啊，这都属于内财布施。外财才是金钱跟财物，跟物品，这些都可以修财布施。那在财富，在钱财的布施啊，是不是捐越多福报就越大？不见得。我记得啊，曾经看过一个报道，有一对那个农夫，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了，一辈子攒了一些钱，刚好他们附近啊盖医院，是一个很好的医院，他们夫妻两个、啊、就把一生的积蓄啊捐出来，买了一台救护车，买了一台救护车，好，跟大企业家捐几十万，他们也捐几十万，哪一个福报大？农夫是把一生的积蓄啊都布施了，他那一份心啊，他那一份爱心可以造福多少人的生命。而企业家那几十万对他来讲只是什么零头而已。所以福田靠心根啊，福分也是由心生。所以当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去布施，不管钱多少都可以种无量的福分。所以古代有一位女士刚好经过一个佛寺，她就进门了，很虔诚的礼佛，然后刚好身上只有两文钱，她就完全把它奉献出来。方丈啊看得很感动，亲自出来啊帮他念佛祈福，帮他回向。后来真的啊嫁到宫中去了，也富贵了，拿着几千两到这个佛寺来，也是要把他布施出来。结果方丈没出来，找了他一个徒弟啊出来帮他念经回向。这位女士就很好奇，之前我才捐两文钱，这一次拿了几千两，那两文钱是方丈亲自帮我忏悔回向，可是现在捐几千两居然只叫徒弟出来。这位女士啊也很有智慧，她懂得去请教，把问题搞清楚，他就主动啊去找这个方丈，询问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。这方丈告诉他：“你这两文钱啊，是发自你的真心，所以我不出来帮你回向啊，那对不起你了。那这一次你虽然拿了几千两啊，但是啊，你的心已经没有像那一次这么真切。”请我的徒弟就可以了。所以一个人的福田啊，根源还在他的存心。所以我们只要有这一份心，常常懂得舍财啊来救济他人，我们的福报啊点点滴滴都在积累。好， 所以这个财富的问题，我们有了正确的认知，就不会啊患得患失。好，看到别人赚很多钱，你的心就怎么样，就忐忑不安。好，不需要，我们扎扎实实修我们的财布施，自然果报啊就会现前。那经济面解决了，接下来教育孩子这个问题，夫妻啊要取得好的共识。那当然教育首重啊，以身作则。所以古代说的三从四德，那也夫义啊妇听，就是当丈夫的人要有恩义，要有情义，要有道义。要做到恩义、情义、道义，就能给孩子当好榜样。对自己的父母有恩义，那孩子就懂得也要孝顺父母。对太太要有情义，太太跟我们一起啊胼手知足，一起经营这个家庭都很不容易，要时时念着太太的这个恩情。太太有一个恩情啊，是我们这一辈子都报答不了，就是啊帮我们怎么样传宗接代，这个使命很重大，不然我们自己做行不行？不行吗？所以无人可以代替，我们要感恩。所以当太先生的每一次想到，就是我有这个太太帮我传宗接代，当我们时时把这个恩德放在心上，夫妻会相处不好吗？那不可能。然后对孩子啊要有道义，一定要把孩子教好，这是啊为人父母的责任跟本分。那太太呢要识德，妇德，妇言，妇功，妇容。太太要有德行，假如太太没有德行啊，可能嫁到人家的家里啊，会搞得人家怎么样？哦，你们怎么知道？鸡犬不宁啊！本来家里还没事啊，嫁过去就搞得啊乱七八糟。所以这个德很重要。所以孩子孝啊，儿子孝啊，比不上媳妇孝。所以古代有说到，娶一个好媳妇啊，家族可以旺三代。那娶一个不好的媳妇呢，家庭会怎么样？会败三代。所以娶妻第一个标准是什么？德行，娶妻要取德。现在有这种认知的男士都不多，不多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，以后要找对象呢，要首重德行，所以要有妇德，而这个妇德，自然而然，妈妈的言语行为给孩子就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我的母亲啊，常常 在说我爸爸的时候说啊，你就是心肠太软。讲了以后呢就说啊，你们全部都一样。本来是在说我爸爸，到最后全部都被他说了。我还要补一句，那你不是也一样？我记得小时候刚好回外婆家，那坐计程车回去，计程车司机啊技术不大好，在开一条小路的时候啊，那个一个轮胎啊跑到那个水沟里面去了。那掉下去的时候，因为后那个排气管啊就撞到了水泥啊，就松掉，所以后半路程啊是这个排气管这样扣扣扣扣扣这样到了我外婆家。结果我母亲啊就把车费拿给他，额外啊又拿了500块给他。那时候我还小，当我母亲拿这个动作，拿钱出来的这个动作啊，请问我妈妈有没有告诉我她在干什么？她没有，她甚至于不知道她儿子在看。但是啊，我的大脑里面出现几排文字，就是啊，妈妈觉得他们是劳力赚钱的人，很不容易。这一个修车的费用啊，一定会造成他家庭的负担，所以我们生活比较充裕啊，给他一些帮忙。所以我母亲那个动作啊，我很感动。所以母亲啊一言一行啊给孩子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所以事后啊，因为我是后来啊在讲课当中啊突然回想到这一幕，那我打电话跟我妈妈讲这一件事，她怎么样？她早就忘记这一件事情，甚至于根本不知道孩子都在学习，都在啊感动。所以这个妇德确确实实在一言一行当中都在影响小孩。再来妇言，母亲的言语啊什么时候开始影响小孩？在胎教的时候，母亲的言语假如很柔和，孩子啊在胎中感受就很舒服。母亲假如大嗓门呢，假如讲话很刻薄啊，这个孩子从胎里面就学习。所以我们常常到一些朋友家里面去，就觉得啊，他们家在讲话好像怎么样，好像在吵架一样，哇，都很大声，那个就是一种习惯。所以讲话太大声，讲话刻薄啊，你的孩子都在学习。假如我们的言语很温和，言语很能包容他人，那孩子就会学到好的。所以我回想到啊，我的父母啊从来没有啊在我们小孩的面前呢、啊、讲过他哪一个朋友的不是。这个很重要哦。当为人父母啊在孩子面前讲，哎，这个人很不好，那个人很不好，请问你的孩子学到什么？学到处处看别人不好，处处批评，会很傲慢。所以我们言语也要谨慎。再来妇工，古代啊女人呢会织衣服，会做很多家事，这个叫妇工。那换作现代这个状况，女子还要不要去织那个织毛衣啊干什么？比较不需要，因为现在纺织业比较发达了。好，那古代跟现代啊整个家庭状况不一样，但是一个母亲要把家庭维系好，还是要有很多好的能力。比方说要把家里怎么样整理干净，那个孩子在整齐清洁的环境当中成长，他无形当中就会觉得东西就要擦干净， 东西就要摆整齐。他假如看到东西乱啊，他会不由自主怎么样，自己动手去摆好。除了这个整理家庭啊，还要能煮一些拿手的好菜。因为假如孩子跟先生啊都在外面吃，会有什么结果？会有什么结果？都在外面吃啊，家庭气氛不融洽，很少聚在一起。然后常常去吃外面啊，外面的食物怎么样？又油又咸，所以现在什么疾病最多？心血管疾病。这个心血管疾病啊，一味难求。很多你要一个床病床位啊，都要排半天。所以现在中风啊，现在心肌梗塞的人特别多。所以家里面假如常常呢煮一些清淡的菜，好让家里的人都很欢喜啊，回到家里来吃。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一句很好的口号，叫爸爸回家吃晚饭，就有很好的家庭气氛。再来妇容，女子的容貌，当然哦，不是呢要涂的跟结婚当天一样哦。是啊，这个妇容代表很端庄很朴素，不能啊生完孩子以后就自暴自弃。很多女孩子就女人生完孩子觉得啊，我注定要像老妈子一样，所以不修边幅，很可能先生走进门吓了一跳啊，然后又赶快跑出去。这样就不好，要让啊先生看起来赏心悦目，而且啊你仪容端庄给谁好榜样？对，我们要看得远啊。所以这个妇容啊也是很重要。好，当先生太太都能够啊端正自己的品行言行，那一定会把孩子啊教育好。那现在说要男女平等，所以这个四德啊，女人要，男人怎么样也要。所以夫也要有德，那夫的言呢也要懂得轻声细语，言语啊也要常常都是口吐莲花，给孩子好榜样。父公，男人没本事还得了，怎么维系家庭？再来妇容，你当爸爸的在家里面都乱穿，那个都给孩子不好影响哦。还有那个爸爸坐的时候都把脚翘到那个桌子上面去，这也是妇容哦。孩子学到什么？好，所以我们要时时啊提醒自己，给孩子好榜样。好，所以以身作则很重要。再来教孩子啊要恩威并济，恩威并施。再换白话一点，就是有人要演黑脸，有人要演什么白脸。恩威并济，刚柔并济。所以中国人讲中庸之道啊，不能太过也不能不济。假如今天只有恩，对孩子好得不得了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不怕父母啊，会骑到父母头上去。假如只有威呢，对孩子都很凶， 那孩子跟我们呢，就有距离感，所以这个恩威要掌握好。刚好啊，我的这个小侄儿，他坐月子，还有很多时间呢、都在我们家。我的姐夫啊，工作比较忙。那在我们家的时候，那我也身负啊，教育这个侄子的责任。所以呢，你看我适合演黑脸还是白脸？啊，你们觉得呢？黑脸哦，怎么一眼就把我看穿了？我记得我第一年教书，有一次啊，学生不守规矩，我训斥了他们一顿，走下从二楼走到一楼，进办公室，全校的同仁啊都看着我说：“你还会发脾气呀？”他们都很惊讶。其实啊，该发的时候假如不发，那就不能把学生教好。我们发脾气啊，是要让孩子警觉到以后不能啊再犯这个过失。所以人生如戏啊，该怎么演就要演得像样。所以我对我这个侄儿啊，我就是黑脸，他妈妈是白脸。那黑脸跟白脸一定要配合得好。我记得呢，也是在前几年，刚好也是过年前夕啊，过年前夕在我们家吃饭，这个小朋友啊，他刚好拿筷子就拿在啊下面夹菜的地方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：“伟伟啊，这样拿会有细菌，所以你拿筷子啊一定要拿在什么上面。”他看着我呢，又往下一抓。我很有耐心，我说啊，这样拿会有细菌，所以你应该怎么样？拿上来。他又看看我，他虽然没有讲话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他说：“我看看你的底线到哪里。”很多小孩会探父母的底线。当他超越你的底线呢、他就对你可以予取予求，你就会节节怎么样败退，他就可以用情绪啊来威胁你。所以我看他劝了三次没有用啊，我马上呢把他抱起来往我的房间走。为什么要往房间走？要把他所有的援兵都截断，他才会知道大事不妙。所以我就把他抱起来。我妈妈马上说：“都快过年了，就别打了吧。”要不要打？哪有过年犯错就不用处罚？那孩子他根本就不知道规则在哪。现在很多的家长啊，逢礼拜六礼拜天就可以睡到中午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那他五天正常，礼拜六礼拜天不正常，他的生活就乱了，就没规律了。所以现在礼拜一上学的时候，学生的表情都怎么样？他懒洋洋的。所以规定的规则啊，不能因为任何情况而改变，不然孩子啊一定会好逸恶劳，一定会啊去往这个玩乐的方向去走，而不遵守规则。所以我都跟我姐姐交代，你纵使啊带他出去爬山，出去玩几天，每一天啊一定要固定啊把该背的经典怎么样要背好。所以孩子的心中会了解到，不管在家或在外，自己学习的作业都要怎么样做到。当你的原则越明确，他就觉得这是他的本分，他就不会侥幸了，他就不会在那里啊，妈今天就算了吧， 啊，就那里讲好话给你听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原理原则一定要抓稳。好，那当我把他抱进房间里面，其实那个时候啊，最重要的是要让他知道自己错了，是不是我们喜欢处罚小孩啊？不是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告诉他，你好好，你呢，再哭没关系，你哭得越大声啊，舅舅就处罚得越重。结果你这么一讲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哭越大声，所以你就马上呢，打他一下。其实啊，他那时候还包尿布了，根本不会痛，只是啊，你那种气势啊，把他怎么样，镇住了。你就告诉他，情绪啊，绝对不可能达到你的目的。今天你再怎么哭啊，都没有用。当你很坚定的时候，他一听，他这样的方法绝对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，他就不哭了。当他不哭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，把道理跟他讲清楚。舅舅这样教你啊，是为你好。你应该啊，接受长辈的教诲，就开始从很凶变怎么样，变得很慈祥了。跟他讲完以后啊，我就出来了。黑脸演完了，谁要上演呢？白脸要上演。所以我姐姐啊，就走过来，一走进来啊，那个孩子马上呢到他前面来，就抱着他撒娇。我姐姐马上呢把他抓起来，说：“你刚刚犯了什么错？自己讲。”孩子呢不讲，又抱过来，他呢还是很坚持，对着他儿子说：“刚刚犯了什么错？自己讲。”要让他记忆当中不是停留在舅舅处罚他，而是要停留在哪？自己啊犯了什么过失。讲完以后，我姐姐啊就跟外甥讲，去跟舅舅道歉，还要他来跟我道歉。所以这个就是把这个机会教育啊做得很好的什么结束。很多父母教孩子啊，只是处罚完，情绪发泄完，都没有做收尾的动作，所以孩子的记忆当中就觉得，我爸爸的脾气很不好，我妈妈的脾气很不好。所以这个恩威并济啊，黑白脸的搭配啊，要谨慎。那现在黑脸啊，有没有人在演？现在的父亲愿不愿意演黑脸？不愿意啊。为什么现在父亲不愿意演黑脸？因为他们工作很忙啊，觉得对孩子怎么样？愧疚啊，难得跟孩子相处啊，都希望看到孩子的笑脸，所以他们每一次回家就拿着什么礼物、玩具，不止没有演黑脸，都演这个白脸。然后孩子一跑过来，啊，爸爸你真好，赶快呢把玩具拿走。这个一而再再而三都是这样子，拿礼物给孩子。过了两三个月啊，这个孩子冲过来，啊，爸爸，他不是看着你，都看什么？看礼物啦。那拿了就走了。突然有一天你回来没有拿礼物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怎么这样就回来了？”所以不能用物质啊去建立父子关系，这样很不好。应该用你的爱心跟关怀去建立父子关系。所以父亲不演黑脸，谁来演呢？谁演？那母亲演。那女人天性啊就比较有爱心，对孩子都很关怀，所以他们演白脸啊是最自然的。 现在不只要演白脸，又要演什么黑脸。所以很多女性啊，跟孩子扮完黑脸，自己心里面会觉得怎么样，很难受。这一坨要演黑脸，可能一下子又要变成白脸，所以好不好演？不好演。好，脾气刚发完呢，又要对孩子很慈爱。所以现在女人最严重的病是什么？叫内分泌失调，是不是？所以常常又要演黑脸，一下子又要转成白脸，所以对她的身心啊负担很大。所以还是先生，因为男属刚，女属柔，还是先生啊演黑脸，这样子啊孩子才不容易啊造次。所以我们记得小时候，只要父亲的眼睛啊瞪我们一下，我们马上啊就会懂得收敛了。那我常常啊会建议现在的父亲，因为啊工作比较忙，建议他们其实陪孩子的时间啊并不是一定要很长，不是要很长啊孩子才会觉得呢你很关怀他，最重要是你有没有这一颗心。假如你每天啊拿出十分钟，这十分钟啊大哥大要怎么样，要关掉。好，这一段时间呢，就是你跟你的孩子相处的时间。你就把圣贤书拿出来，把德育故事拿出来，每天呢给他讲两则。那你持续不断这样做，孩子会觉得你很在乎他。他听完故事啊，到学校去，他会跟同学讲：“我爸爸每天都给我讲两个故事。”那同学会怎么样？投以羡慕的眼光，然后他会说：“来，我告诉你们这两个故事。”同时训练他如何把这些圣贤的故事啊跟人家分享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有这一颗心。好，这个是能把孩子教育好。那刚刚我们提到五伦关系啊，就是这个夫妇关系最重要。那夫妇正，五伦啊就正了。所以一门深入，这一门啊掌握了道德的纲领，而弟子规啊就掌握了道德的纲领。所以我们学习啊先从弟子规这一门去深入。那如何深入呢？深入要做到解行相应，理解之后啊一定要去落实，你去例行啊就会帮你更体会到圣贤道理，体会的越深，解的就越深，解的越深啊你行的又越扎实。所以解帮助行，行又帮助解。所以我们学一句啊一定要懂得赶快去例行。那常识熏修，常识是指时时刻刻。我常常会跟很多朋友讲说，只要啊你持续不断每一天啊早晚把弟子规念一遍，保证啊三个月以后你会觉得道德学问啊有很大的进步。三个月，这一帖药啊目前 吃的人啊，效果都很好。你们要不要吃吃看？我在海口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师真正做到了。这个老师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，我印象很深，是去年的元宵节。他听课的时候目不转睛，我在讲很多圣哲的故事啊，他都会正笔疾书把它记下来。他学了三个多月啊，就走向前来跟我说，他说：“蔡老师，这么好的圣贤教诲啊，不能只有我的家庭得利益，我希望回到我自己的故乡啊，去教弟子规。”所以啊，他因为有励志，他因为常识不间断，早晚念一遍，所以啊，提升的特别快。早上念的时候啊，提醒自己，今天要做到《弟子规》当中的这些教诲。晚上念的时候啊，我们反省一下，今天哪一些做到了，给自己一些鼓励；哪一些啊没做到，要更加警惕，后不再找，后不再犯，这样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，可以长期熏修。而这个修啊，修正，在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当中啊，时时提醒自己，去修正。那修正往往都是在你面对与人相交往当中就要去修正哦，不能错了时候再来修正。所以有一位朋友啊，他就跟我分享，他说他最难修正的，就是人有短，切莫揭。因为几十年来啊，说长道短习惯了，所以他也是很用功啊，早晚都念一遍。结果每一次当他要说长道短的时候，突然《弟子规》这一句经文就怎么样，就出现了，这一句“人有短，切莫揭”就进了他的大脑，所以他的嘴巴马上怎么样，盖住了。这个叫历事练心，经历这些事情，不断的在自己的想法、看法修正，在说法、做法当中去修正。好，所以我们提到了整个学习的态度，包含第一个要立志，第二个要立行，第三个学习的次序很重要，一定要先长道德的根基，再来读其他的经典。第四个，学习的方法要能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习。好，那我们有了正确的态度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入啊《弟子规》的学习。那学《弟子规》，一般的人啊，听到这个“弟子”啊，他会有错误的认知，觉得是谁学的？小孩学的。其实这个“弟子”不是指小孩，这个“弟子”是指啊，圣贤人的学生都叫弟子。这个规也是会意字，左边一个夫，右边一个见，叫大丈夫的见解。当然大丈夫的见解一定是随顺圣贤教诲，也就是人生的真理来做事，来处事， 待人。所以《弟子规》啊，我们来学，才能把孩子教好。所以教儿教女啊，先教己。要把儿女教好啊，首先要提升自己，自己先学好，这样才能够啊，当好身教的工作。好，那我们翻到60页。我们先把这个总序啊一起念一遍。好，预备起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好，诸位朋友，假如你回去啊坐在书桌上读得这么有精神，一定会让你的孩子对你怎么样肃然起敬，你的好学啊会感动孩子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先上到这边，谢谢。